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平，沪指反弹再创新高，人民币汇率17天累计上涨 1.2%， 央行开展大额逆回购。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人民信金融互联网金融事业部的负责人李超一起聊一聊银行理财为啥陷入违约门。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进行理财案例的分析和指导。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的情况。今天上证指数收于3444.67点，上涨0.24%；深证成指收于11303.97点，下跌0.73%；创业板指数收于1742.03点，上涨0.72%；中小板指数报7550.33点，下跌0.79%。沪市全天成交3165.33亿元，比昨天放大近500亿元。深市全天成交2934.35亿元，比昨日增加247亿元。港股方面，今天香港恒生指数低开后小幅震荡，午后临近收盘最高触及31969.40点，突破2007年创下的盘中最高纪录。香港恒生指数2017年全年涨幅达到35.99%，2018年以来涨幅接近7%。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37个基点，报6.4335，连续第5个交易日调升。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累计上涨1.2%。对越来越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人民币值不值钱很重要。与去年同期相比，1万人民币能多换近105美元。一些计划春节出游或者是有留学需求的人们，甚至加快了换汇的步伐。专家表示，全年汇率走势将呈现微笑曲线，处于基本稳定态势。再来关注一组宏观方面的消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互联互通合作，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和政策标准的软联通，继续实施好一批示范项目。 国资委将推进煤炭等五大领域的央企重组。国资委今年将着力抓好改革措施落地，进一步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就包括稳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央企战略性重组。未来将以拥有优势主导的企业为主导，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专业平台作用，继续推动煤炭、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的资源整合。商务部公布2017年对外投资情况，2017年全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亿美元，同比下降近三成，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切实有效遏制。今天央行继续开展逆回购，200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分别为1000亿元的7天品种和900亿元的14天品种，以及100亿元的63天品种。另外，今天有10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实现资金净投放1000亿元。尽管本周开始央行开展大额的资金投放，但市场流动性并不宽松。由于跨春节融入资金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面出现收紧态势。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组上市公司的动态。格力系全面进入银龙，创始人魏银仓辞任董事长。 OFO 摩拜宣布开放共享单车数据，管理部门可看到骑行热力图。凯美特汽子公司惠州凯美特力行停车检修。陕西煤业举牌隆基股份，持股比例达到 5%。 中国联通计划在七座城市进行 5G 的试验。阳泉煤业调整一季度原料煤收购价格。嘉化能源2017年净利润预增 30% 至 36%。 乐视网复牌的脚步逼近，然而多家基金保守估计将迎来13个跌停。不过乐视网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复牌大跌是必然事件，公司已经做好准备。好，最后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股市盘面上的情况。今天包括券商、银行在内的金融板块表现非常抢眼。业内认为，在严监管下的转型中，在合规经营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表现更突出的大型券商更具竞争优势。在大周期板块中，煤炭、钢铁、建筑等板块表现也很不错。技术面上，在金融和周期的发力下，上证指数全日最高摸到了 3465.20 点，再创本轮反弹的新高，但之后涨幅收窄，留下一根比较长的上影线，表明上方压力还是比较重。目前上证指数仍在五日线上震荡整固。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荣鑫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贺浩红，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上的情况。贺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请您盘点一下今天的走势。 今天的走势我觉得应该可以算能写进上那个中国 A 股的一个历史了吧。今天上证50开盘以后这种暴拉，造成了个股集体暴跌，分时白线和黄线喇叭口特别大。然后今天盘面上午主要是在券商，特别是中信证券接近拉了8个点，那会儿在这个的影响下，整个的上证指数急速拉升，然后中小创集体快速下跌，个股当时哀鸿遍地。但是在10点半以后，上证50达到一个高点以后，今天咱们也能看得出上证50打出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上影线，然后个股很多中小创的一些标的感觉就瞬间那种被压抑了很久的做多的热情被激发，上午从跌2个多点，然后收盘拉到涨1个多点，然后下午维持一个强势的在了一个横盘的一个节奏。今天整个盘面可能是最近市场分化最极端的一个写照吧，应该是。今天早盘开盘以后白黄线然后分开走，接近中午的时候两个线基本上接近汇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市场的赚钱热点其实很差，主要资金和热点都被上证50的很多标的吸引走了。所以说今天可能对于很多中小投资者来说，今天包括前面的很多天一直都不是过得很舒服的日子。 今天的盘面大概是这样。 嗯，今天对于很多拥有中小创的这个企业的投资人来说，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哈。 对， 今天的券商股表现非常的优秀。昨天我们的连线当中，我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您怎么来看持续两天的向好？ 券商股它走强，主要是因为从券商来说，15年来说，券商的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这对于一些大的券商的业绩来说提高很有帮助。再者说，是因为2017年，金融板块除了券商都轮番的涨了一轮的，包括银行，包括保险，唯独券商没有动。从补涨的需求来说，券商也是怎么说，轮也该轮到券商了。 所以您认为券商股的表现只是一个板块轮动的反应？ 并且券商股是这样的，它对于整个的市场影响非常强。对于整个市场的节奏的，以前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券商可以做一个指数的一个调节器。 嗯， 需要调整的时候就可以，券商如果向下就会调整，如果券商起的话，很多指数都会起。这和银行和保险不一样，银行保险涨跌对于大盘的影响没有这么大，但券商不一样，因为它会影响市场的人气。 嗯，好。还有一种观点说，经过了持续一年多的上涨之后，低估值的蓝筹股的股价也都是次低创出历史新高，有人认为估值并不便宜，反而就是一些中小市值的品种经过一年多的持续下跌，那么他们的估值差距和蓝筹股相对来说相差不那么大，所以有人认为蓝筹股的这个估值是不是修复的差不多了，不太便宜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讲蓝筹股。蓝筹股的话，因为这么多年的 A 股市场一直有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蓝筹股30倍估值是它的一个上限，一个上面的一个区间线。经过这一轮的上涨的话，很多蓝筹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线了。现在主要是因为蓝筹的整个趋势起来了，所以说在高位不断的冲击新高。但是有一点，蓝筹的现在我们认为还是处于一个大的一个，不能说一定是最高点，但是也算一个偏高的一个顶部的一个区域。如果蓝筹未来还能涨，它一定需要有业绩的支撑。比如说它现在30倍的估值，如果18年它的业绩再能涨20%，所以它能对应它的股价可能还能有20%到30%的一个涨幅。但是这些都必须与它的业绩的成长一定要相匹配。 嗯，好。 然后换成您刚刚说到的中小创的来说，其实现在因为这一轮的泥沙俱下的话，很多中小创确实，特别是一些细分龙头的一些标的已经跌破了它的价值的一个区间。未来有些板块，有些大的牛股，我认为一定会在这里边产生。 嗯， 啊， 好。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选标的，我认为就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一定有业绩支撑，第二个是有估值匹配，第三的一个最好是行业的龙头或者细分龙头吧。 嗯，最后一个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最近这个偏股型的基金销售火爆啊，有些基金甚至在一天之内啊就买完了啊。您认为对于短期和长期走势分别有哪些影响？ 我认为这些基金是这样的，他们销售火爆，说明呢，第一个是市场不缺钱，市场资金很多。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对于中国 A 股未来，不说远了，2到3年的走势还是很看好的，所以说大家才会这么大量的去申购。但是从短期的走势来说的话，虽然是申购完成了，就比如说它那个100亿、200亿的募集完成了以后，但是真正的这些资金要投到市场上，这个周期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周期的。 嗯。 因为包括从公募基金的角度，他得去调研，他得去仓位的一些匹配，他得走整个的流程，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影响主要在对大家市场的一种信心，对大家的一种预期的一种影响。你短期之内从资金面的角度，对市场影响我觉得这个很小，因为他100亿、200亿扔到整个市场里边，扔到很多分散到很多标的里边，对于这些标的的影响不会很大。 嗯， 我认为。 好，谢谢贺先生今天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那么今年的财富大搜索呢，我们除了有那么两天着重的来聊股市，每天呢都会有股市行情的这个收盘连线之外呢，还会着重的关注大家其他的理财产品的这个配置和资金的配置。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就是银行理财产品违约的话题。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人民信金融互联网金融事业部的负责人李超。好，李先生您好。 你好， 大家 好。大家 都不希望自己在银行或者是在其他机构买到的理财产品最后不能够本息兑付哈，实现这个原来预期的收益。但是呢恰恰就有这样的情况啊，最近呢有一家银行代销的十亿理财产品陷入了所谓的违约门啊。但是呢仔细一看合同好像人家也没有错啊。 是 简单来说跟大家说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啊他们募集了啊十来个亿呢，打算呢去找一些产品投资嘛哈。那么跟大伙说的是呢，最快两年就给你这个本金和收益啊，最晚呢三年啊，反正就是这样。大家等啊等啊，两年之后说还再等一年吧，好，那再等一年，到了三月份，也就是去年的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啊，发现还没有拿到钱呢，怎么回事啊？再仔细一看，原来还有什么所谓的一年清算期，哎，大家就不明白了，你不是说好的三年吗？怎么又出来一个清算期一年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请李先生首先来回答一下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理清一下啊，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它到底是什么，是吧？它违约，它为什么出现违约，都有哪些可能？您跟我们解释解释，好不好？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个听众前的收音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李超，来自于人民信金融。这起事件呢，我也关注到了。其实这个平心而论，违约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现象，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也是屡见不鲜。举一个简单例子呢，就是2007年这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次银行的集中违约事件。这次事件呢，最终导致了这个美国投资银行的巨头啊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倒闭。我们国家呢近年来也是出现过多起这个违约现象，像银行啊信托啊等金融机构啊也都有过违约事件。个人认为呢，这个未来也会有类似事件的发生。其实从国家层面来说，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文件，要求金融机构打破刚性兑付，也要求呢金融机构要加强主动管理，要提高这个金融的管理水平。 刚才您谈到的一点就是要打破刚性兑付。 是的。 就是说呢，可以让你违约，是吧？可以出现违约的情况，不能说什么情况下都是本息照付，是吧？ 是的，是这样。确实从去年17年国家出台了这个相应的文件，允许金融机构呢这个根据的金融资产的情况，这个底层资产的还款情况进行这个适当的调整，也是打破了刚性兑付这样一个原则。这个根本呢也是这个促进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啊，促进这个市场有序发展。所以违约事件我想也会伴随这个打破刚兑的政策开始逐渐暴露。但是个人认为呢，打破刚性兑付是我们国家这个金融体系逐步发展走向健全的一个必经之路。从改革开放至今这个40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长期保持了高速增长，高速发展的同时呢，也的确积累一定金融风险。这个目前这个即使打破刚兑，这个大大降低了未来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其实这是一种这个未雨绸缪的制度性安排。 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全体崩盘。 对， 先一开始出现那么一两家，也给大家一个提示， 是 吧？ 是这样的，是这样 的。你的钱不能随随便便的借给这些不良的企业， 是。 另外，老百姓的钱也不能随随便便啊，就买一点什么你不了解的理财，是吧？ 是这样。 其实也是有警示的作用， 有警示作用， 也有一个预警的这个作用，让资金啊提前嗅到。 是 现在是紧不紧张啊，现在大家的这种经营情况好不好，提前做相关的防范啊。 是这样。 那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一年的清算期又是怎么回事、那大家觉得你不是说好的三年吗？是吧？三年，那你没给我钱，是不是算违约呢？人家说不算呀，我们还有一年的清算期啊。如果这一年没给，那就算违约哈。 是， 大家就不明白了，这个理财产品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产品也好，怎么这么复杂呢？ 是的，这个金融理财本身就是一件这个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事情。其实从产品的类型不同呢，它这个对于产品的期限包括收益都会有相应的不同。像这一款产品呢，我想是一个基金类型的产品，应该在合同中也会有体现。 嗯， 会把这个产品会有封闭期，会有存续期，存续期之后会有清算期。我想当时这个应该写得很清楚。 嗯， 在此也是希望提醒这广大听众朋友们，认购理财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产品的细节，要仔细阅读产品合同。 刚才啊，我们的嘉宾李先生说到了三期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妇女朋友。有三期啊，是受这个劳动法保护的哈、啊。 对，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孕期是吧？ 对 啊，产期啊，哺乳期啊。 对。 但是呢，我们这个银行理财产品的某些合同当中也写了三期啊。刚才您说分别是什么？封闭期。 对 啊， 有存续期。 存续期。 对，清算期。 清算期 对 啊，我们首先说说封闭期。 封闭期的概念呢，就是这个首先一个金融产品的形成前期要募集资金，它会有一个资金募集的过程。 嗯， 资金募集过程之后，它离这个产品正式起息会有一段时间，这个就是所谓的封闭期的概念。 你看，有的时候啊，快过年了，快过节了，有一些银行呢就会发一些什么7天8天的理财产品，是吧？你看那收益很高，比方说今天是17号，是吧？ 对， 你17号买进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写这个产品的这个实际收益日呢，从1月20号算啊，也就这三天根本没跟你算利息呢。 对， 这就是他所谓的 这个 封闭期。 是的 啊，封闭期就是大家买理财产品要看好，但是封闭期有多久，其实在我们很多的经济活动当中都有。 对， 比如说您要去开饭店啊，要租房子嘛，有一个叫什么免租期。 免租期 也是这意思是吧？ 对，是的。 好，那其实更长时间的是刚才所说的这个 产品的存续期。 存续期， 对， 来您解释一下。 产品的存续期呢，就是从这个产品设立的那一天开始计息，一直到这个产品结束，整个这个期间都属于产品存续期，也就是我们投资人享受利息的这一段时间叫存续期。 嗯，这个其实大家在买的时候都会问清楚哈、啊， 也就是咱们这个理财产品的期限。 嗯，但是这款理财产品啊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说，采用3+1的结构，即存续期成立至首次交割日的第三个周年啊，这是三，是吧？然后呢，普通合伙人有权把基金期限顺延一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去买的时候，人家告诉他是3年，是吧？但是他在合同里说呢，其实我们这个普通合伙人啊，就是基金的这个拥有者吧，投资方吧，还能够再加一年。 是 啊，就是第四年了啊。可是在第四年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呀，清算期。嗯，清算期是什么？其实也是很多人认为他们违约了啊，但是他们说我们没违约的一个关键因素。来，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清算期呢？ 对，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企业的一个融资和借贷行为。在这个融资期间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存续期。但是针对不同的产品，不同的这个产品类型呢，它通常会在清算在存续期之后会有一个清算期，也就是让融资企业这个偿还它所借的资金这样一个期间。 嗯， 但对于这个基金类型的产品，通常清算期相对比较长，相对比较灵活。 嗯， 所以这也是这个产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 嗯，就是说您不是把钱投到这基金里了吗？基金呢把这钱呢又投到了好多企业需要钱的企业， 是吧？ 对， 到期了，说企业来还钱啊，还利息是吧？ 对。 可是呢，企业说我这个现在还有点麻烦。 是结合这个企业自身的这个经营发展情况，给他一个宽容期。 嗯， 这是这个所谓的金融产品的清算期。 哎，那么我们给你一年的时间啊，来把这个事儿结了啊。那所以说，大家在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时候，真的应该特别注意这几期啊。其实这个产品呢， 他可能在合同里都写清楚了，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大家看的不是那么细，就所谓的违约事件就出现了啊。那事实上呢，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但是大家心里接受不了啊，我这钱还等着用呢，是不是？ 是这样。 这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啊跟大家分析的这个哈、啊、银行的代销理财产品违约事件的一个背景。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啊，银行还有一些网络平台都在代销理财产品或者是自己销售理财产品。那很多听众就弄不清楚，这个理财产品还有什么货币基金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一回事吗？还是说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不是一回事？ 对，应该是后者，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不是一回事。 嗯， 其实理财产品呢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分类方式也比较多。这个从按照如果要是按照金融机构发行产品的角度来说，理财会有银行理财，会有保险产品，会有信托计划，会有证券公司的这个股票和资管产品，也会有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这些都属于理财的范畴。那如果从这个预期收益角度来区分的话，理财产品也可以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类的。 嗯， 那么目前我们国家呢，这个银行机构销售产品中，根据期限不同，也是有不同的区分方式。根据期限不同，可以分为活期类的理财产品，也有固定期限类理财产品。那么如果根据产品收益的不同，这个区分呢，会有保本浮动收益的和非保本收益的产品。 就是特别复杂。 特别复杂，对。银行也有主动管理的这个主动发行、主动管理理财产品，也会有代销、保险机构、基金机构、信托计划的这些种类非常繁多的产品。 你看哈，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啊，首先跟大家梳理一下哈，这银行卖的理财产品哈，有他自己 有 开发的啊，也有呢他代销的，跟人合作 的， 是的， 是 吧？ 是的。 另外呢，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有这个高风险的，也有低风险的， 是的 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短期的啊，有长期 的， 有活期的，有固定期限的， 对， 有固定收益的， 也有 非固定 收益 啊，浮动收益的啊，就这么多类型啊。那好，那刚才问的这个货币基金又是怎么一回事？跟刚才的哪一类是一回事呢？在广告之后，我们接跟大家来说。此外呢，还要回答几位朋友的这个理财方面的案例，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儿，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进入2018年，《财富大搜索》除了会在周一、周二着重关注股市，以及周一到周五每天开场的节目当中进行股市当天收盘分析之外，还会加入更多的投资理财、资产配置方面的服务性的内容。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实时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大家如果有资产配置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在购买理财产品、购买一些保险产品方面的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适时的跟我们来提出来。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人民信金融的李超。李超你好。 哎，主持人好，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啊，首先是说为什么违约哈？ 对， 刚才上半段李先生已经说了啊，就是违约以后不会是个案啊，不会是天方夜谭， 是 可能就会实实在在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对，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更加应该慎重啊。 是， 我们的节目今后也会着重在这方面、啊、给大家一些提示。那么在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们说了银行理财产品有那么多种啊，那么它和这个货币基金到底有啥相同，有啥不同？哎，我们接着请李先生来分析。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半段呢，我们讲的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现在是这个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那么基金呢，这个首先要明白基金的概念。基金是，由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运作保管的一种金融投资工具。它如果按照募集方式来分呢，可以分为公募和私募基金。我们通常在银行所接触到的呢，都是属于公募基金的范畴。 嗯， 那如果这个基金从投资的不同方向来划分，可分为股票型基金啊、证券型基金啊、混合型基金和货币基金。那么货币型基金呢，是这个主要是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像这个国债啊、票据啊、这个央行的这个票据，包括一些银行存单，这投资这些短期的有价证券，获得收益的这样一种金融工具。 嗯，好，我们捋一捋啊。 对， 这个基金它分好些啊。 对， 公募基金就是可以公开募集， 可以公开募集发行的。对， 啊，这些公司 对， 啊，发行的产品是吧？ 对， 私募基金你看不到它打广告的是吧？ 对，私募基金是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 是的， 是定向的，在小范围内募集资金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货币基金呢，你看到的都是公募基金 对 在发行的， 是这样。 啊， 对， 这个货币基金收到您的钱，它都买什么呢？刚才李先生说了，它可以买国债， 国债 是吧？ 对， 央行呢也会发一点 央行的票据， 票据 对 啊， 包括商业银行的一些存单啊、票据啊。 这个银行之间还缺钱呢， 啊， 张家长李家短的哈，互相借一点哈， 是的 啊，取长补短啊，所以呢，他们就买这些， 买这些，对，主要都是买一些这个有价证券， 嗯，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提到的这些， 嗯，好，这就是货币基金主要投资的方向， 投资方向，对， 嗯， 是的，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说回来，在银行卖的理财产品，是不是有一部分？就是他们代理基金公司销售的这个货币基金呢？ 是的，从我们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销售的这个活期产品中呢，大部分来源是这个货币基金产品。 嗯， 所以银行是销售活期的。 嗯， 是这样。 这个货币基金，他们一般，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存续期是吧？ 对， 哎，存续期一般是几天呢？ 货币基金因为它做的只是这个货币市场，这个市场是流动性比较强，基本上可以做到 T 加零和 T 加一，就是我当天买入，当天起息， 嗯， 我当天这个赎回，就是可以做到这样一种安排。 嗯 嗯， 就是它最短， 最短可以是一天， 一天 相当于活期产品。 啊，长一天呢？长一点呢？ 长的，如果我们不赎回的话，就可以始终购买， 嗯， 可以无限长。 好，那还有比如说什么五天的、七天、十五天的吗？ 对，五天、七天，这是处于通知存款，这是银行理财产品另一种概念。 嗯， 这个通常来说不是货币基金了。 这就不是货币基金了。 对， 嗯， 货币基金呢，我们在这个投资的时候会有产品介绍，产品介绍其中也会明确提到这是由哪一家基金公司这个发行的货币基金产品。 嗯，好，所以说您在银行买的这些所谓的当天把钱投进去，当天就能享受收益， 对， 还能取回来的， 对 啊，或者说第二天取回来的吧， 对， 这个呢其实都是他们跟基金公司合作卖的这个货币基金产品。 对，从银行的活期理财产品，它是有两种，一种是银行自身它会有一些活期这个产品的发行， 嗯， 第二呢也会有代销外部的基金公司管理的货币基金产品 啊，就银行自己还有一些， 对，银行自己也会有活期产品， 但它这不叫基金， 它不叫基金，就是银行的有 活期存款的感觉， 对，有活期存款啊，有这种 嗯， 这个五天的、七天的、十四天的这种短期的活期类型的产品。 嗯，好，那最近我看到一个提示啊，就是说，要求这些基金公司也好，银行也好，在宣传的时候不能够把货币基金等于没风险这样的形式告诉大家。 是这样，所有金融产品都是有风险的，只是风险有高中低之分。 嗯， 那么货币基金呢，它因为这个是做的主要是货币市场的一些投资，所以只能说风险相对较低，但不能说这个产品是没有风险的。 大家以前总会说有没有风险看看历史表现嘛， 对 吧？但看历史表现挺好啊，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它一直没有风险呢？ 我觉得这样看法是不正确的啊。低风险呢也是代表有风险，过去的表现不代表未来的发展。但是广义上来说，货币基金确实相对是风险较低啊，流动性较强这样一种这个投资工具，也是一种金融产品。 嗯，比如说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有没有损失本金的可能性，比如说某几天银行的这个资金特别紧张， 对 啊，或者说市场上可供借的这个流动性特别的紧张， 对， 那是不是有可能你当天想赎回一点货币基金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呢？ 通常来说，金融机构都会对货币基金会有这个有头寸的安排，但是如果头寸 的安排就是说手里要有点余钱供大家取哈。 对，如果真的是发生极端情况，那么不排除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可能确实是会有赎回风险。 嗯，是去年还是前年？有几天那个 对 市场利率 有流动性危机 非常高是吧？ 对 对 对, 对，那次大家都怕了，是吧？所以说后来管理层也出台了很多的这种工具和政策哈， 是 就是怕这样的事件发生哈，不是去年的事儿啊， 是前年。 对 对, 对，那么所以说也是通过一些事件能够侧面的证明哈，这个低风险的货币基金并不等于没有风险啊。 是的。 嗯， 好，那这是一个算是提示啊，提示。最近这些年，您感觉这个咱们老百姓买理财的这个方式有变化吗？正在朝哪些方向演进？ 近几年我们国家这个百姓理财的方式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首先理财变得越来越流行了，已经逐步成为这个一种社会风尚，百姓投资理财的观念正在不断加强。我认为这有几种趋势的变化，一个是这个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虽然目前银行依然是百姓最主要理财方式，但是它起的领导地位呢，可以观察到已经是逐渐下降了。相反呢，这个互联网理财这个异军突起，迅速成长，它从投资规模上来说，已经可以和传统的这个银行理财规模相当了。 相当是指 投资规模。 投资规模，就 是 说钱吗？ 这也是钱，百姓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和百姓投资互联网类企业理财的规模已经是旗鼓相当了。 在这儿我们要分析分析啊，就是刚才您说咱们老百姓把钱投到银行里去买理财产品的规模， 对， 和投到互联网金融平台上 对 的规模差不多， 是这样。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银行卖的理财产品有很多种啊，有什么银行的这个信托的基金的这些都包括吗？ 都包括， 都包括， 从银行端出口和从互联网金融平台端出口的规模。 那么互联网金融平台上面所卖的产品是不是也有来自于信托的基金的？ 是的，根据不同互联网金融平台呢，它的这个产品也是多元化开始这个经营的，也会有基金，有保险， 也有银行的， 也有这个也就不算银行的，也会有信托产品，也会 有 这个很多类型的这个金融理财产品。 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钱的这个出口可能在发生变化。 是的， 但是可能钱投到的某些领域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对对，大家投资的这个方式和终端产生了变化。 对， 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这个投资的本质。 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咱们春运买火车票一样，你原来是到火车站排队买，还是到代售点买，还是现在在手机上买？ 对， 本质上呢，你都是坐火车回去， 是 吧？ 是这样，对， 是这个意思哈。 对，主持人比喻很形象，确实是这样的。 好，所以这是一个变化，一个趋势哈。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啊，让我们觉得不靠谱，是吧？ 是这样。 这个鱼龙混杂，有的呢过两天他就关了，有的呢过两天这个创始人就投案自首了，是吧？ 对 呀，大家投进去钱就是没有回来的可能性了。 对， 他就觉得这个领域太乱，是吧？怎么才能够鉴别靠谱的和不靠谱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它都是个网啊，不像银行它有个柜台啊，它有个门点啊。 对，近几年呢，这个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野蛮生长，确实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它的发展方向还是这个趋于这个良币驱逐劣币吧，还是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或者投资人在选择这个金融互联网金融平台投资的时候呢，我认为需要关注这样几点啊。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这个大型的平台，应该尽量避开这些这个民营的呀，这些中小平台，或者是这个承诺高息的、承诺保本的这种平台，我想是有一定风险的。第二，的选择平台同时呢，我认为应该仔细的阅读和了解产品信息，应该详详细细的把产品的合同，包括这个产品的风险和运作模式，都要了解清楚，还要关心这个产品的结构和赎回条件。那么第三呢，我想是要注意这个投资产品的期限。通常我认为尽量要选择在一年以内的产品。因为时间太长的话，容易引发兑付风险。我认为这个以上是这个选择投资理财平台需要关注的几点啊。 有人就会认为啊，你看某某平台，它那个一个月45天那收益好高，有的到7了。你看你这银行卖的才4点多， 对， 凭什么呀？ 从经营方式来说，像银行等这种传统金融机构，它是属于重资产经营。互联网金融平台呢，利用互联网媒体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互联网开展金融这个工作。从成本上来说，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呢，这个从这个资产上来说，银行类的资产包括代销产品，相应的跟互联网金融产品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收益率高，也不代表不安全，还是要看这个平台的主体。 看平台的主体， 对， 也就是说他怎么把你的钱投出去，然后获取这么高的收益啊。但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啊是值得我们深挖的，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收益越来越高哈，但是呢你也不能相差太远，相差太远我们就觉得这里面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把钱借给了谁？谁愿意给那么高的利息啊给你呢？那么就是他们投资的这些资产到底质量如何，是吧？这个资产的实际经营者他们到底水平如何，是不是在做主业，是不是拿着我们的钱去扩大生产，去扩大它的经营，或者是去周转等等啊。那么这个背后是很多投资者所不了解的。 对， 哎，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过程展示给大家啊？今后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节目，让大家了解啊这个钱是怎么投出去的啊，是怎么选择相关的标的的啊。好，那今天节目啊我们也接近尾声了，按照惯例啊我们都会在后面呢聊一聊这个理财方面的案例啊，也是希望各位朋友能够通过这些案例啊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这样一个优化。以后呢我们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案例啊往前挪一挪啊，这样的话呢大家有更多的代入感哈。其实这些案例啊也都是真实的，来自于我们身边的百姓。好，马上进入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如果大家呢有这个资产配置方面的困惑，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络，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呢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好，来看这位朋友的案例啊，这是张先生，今年67了，和老伴儿都已经退休了，两个人呢每个月能够拿到8000块钱的退休金，而且啊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那退休这些年啊，由于平时呢省吃俭用惯了啊，再加上呢子女每个月还给生活费，逢年过节呢还给一些节日费，现在他们俩啊加上原来的存款有100万呢，存在银行没有打理，那希望在保值的基础上还能够获得比银行定期存款高一点的收益啊，想问问该怎么来配置啊。如果做一些保本的收益，最高按照目前的这个资金行情啊，大概能够到多少？我们请李超来给他分析一下。 好的，首先呢这个纠正一下张老伯这个提问啊，这个银行是不承诺保本保息的，所以只能说是相对风险较小的产品。 那您就买国债 啊， 买定期存款，那保本保息， 那个收益实在是太低了 啊。这个可能您又不答应，是吧？ 对，鉴于这个张老伯有100万元存款呢，他已经可以达到这个信托的标准了，所以选择相应一些安全的信托产品，可以达到这个7%左右的收益，就是年化7%左右的收益。那么在银行呢，这个保本的收益，据我目前了解，收益能达到5.8%左右。同时我认为 它有起点吗？如果达到 在银行的理财产品相对起点较低，这个信托的起点有适当性投资者适当性原则，所以是有一个100万起投的门槛的。 就是刚才您说那个银行5.8%那个有起点吗？ 通常来说是没有的。 五万有的是十万， 有的是 五 万、十万，对，对于相对于这个张老伯来说， 他达到了 ，对这个。 好啊，那好，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配置的问题，是吧？他不能全去买这个呀。 是的，配置上来说呢，像这个， 张老伯夫妇已经这个退休了，首先是要考虑这个身体问题，是否有一些疾病啊，是身体是否健康，也可以考虑买一些这个保险类的产品啊。第二呢，这个像资产配置方面要保持充足流动性，看看这个张老伯是不是愿意带老伴儿出去旅游啊，需要保持一些手里需要留些现金保持流动性，那么第三呢，我想是要投一些收益相对较高，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国有背景的靠谱的大规模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可以选择一些试水一些金融互联网金融的理财产品，收益呢相对比这个信托也会高一点点啊，但是投资风险一定是这个收益这个并存的，收益越高这个风险越大，这个希望这个张老伯投资的时候要谨慎啊。 刚才您是做了几个配比哈，一个是保险是吧， 对， 还有一个是 这个 流动资金，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 还有是固定收益类的，收益稍微高一点的这种投资产品，可以是信托啊、互联网金融的产品等。 好，那么他们这么大岁数了，要买这个重大疾病险啊，如果卖的话也会很贵啊，一年。你建议买这种吗？还是说买那种，比如说意外伤害啊，或者是那种？ 我建议可以小额分散。先初步的先认购一些这个疾病险啊，意外伤害险，逐步的看再认购一些这个重大这个人伤害这种险。 好，再来说它这个流动资金和投资的这个配比，你觉得应该是几比几来分呢？ 我建议呢，这个把这个资金配置做一个532这样一个配置，50%呢应该是这固定收益类的。相对来说风险较低的这样产品，30%呢可以投一些略有一定风险但是收益比较高的，另外20%作为流动性资金啊，用于日常安排旅游啊，包括子女的需求，这样做这样一种配置。 好，就是说把保险那一块刨掉啊。 对， 比方说还有100万，打比方啊，是容易算一点。有50万是用在这个固定收益类的 对 理财产品当中。 对，这个是像银行啊，这个信托类的产品，这个收益相对是比较固定的。 还有 是 30万 是用于投资，可以找一些这个国有背景的靠谱的这种互联网金融平台 啊， 对，做一个 就收益高一点的， 收益稍微高一点的。对， 还有20%是用来 流动性 救急啊，或者流动性用是吧？ 对。 好，那么在这个固定收益当中，您建议它选择多长周期的产品呢？ 固定收益我建议还是以这个一年一期以内为主，半年啊一年期的，这样方便管理，收益相对也会比较高一点。 那他们是应该这50万全买一个呀，还是说这家银行买点那家银行买点呢？ 还是要分散。这个前几年有一个网络用语非常流行，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确实是投资要注意分散啊。不要集中在这个一家银行或者一个平台当中。 所以不管是互联网金融平台还是说这个传统的银行，还是要把这些，因为他钱太多了是吧， 是 分散。如果他只有5万块钱，那就没有这个必要去分散了。 对，是这样啊。 好，那在这个周期上，比如说我们在分散的周期上都买一年呢，还是说买半年的，过半年我再买半年的，这样的话每半年都有点钱能滚起来啊。 对，这个我认为差别不大，因为这个从张老伯这个基本情况来说，每个月也是会有这个固定的工资收入，花费相对来说省吃俭用也比较少，所以还是看这个个人投资者一种自己的安排。 好，那这是67岁的张先生和他老伴的目前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计划。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这是董阿姨，刚刚退休，每月呢有足够的退休金，日常生活啊够了，孩子呢已经结婚了，目前呢也不需要他操心和花钱了，他也没有什么大额的支出啊，现在手头呢有50万的资金，想问问该怎么来配置。 鉴于董阿姨这种情况呢，手中有50万，那我建议还是这个采用这个固定收益的有流动性资金的，这个加上日常生活这样一种安排。 可能还是跟刚才一样，这个其中主要部分呢要购买银行这种理财产品啊， 嗯， 其中一部分可以拿出来在这个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啊尝试一下，投资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相对比较安全，但是这个收益相对较高的一些产品，另外一部分呢还是拿来用作日常的流动性支出。 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532原则适用于哪些人群？ 532适用于相对这个有固定收益但是投资相对保守的一些人群。 嗯 啊，这个做这样一种配置，其实我认为这个投资者针对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对于这个手上资金的投资是可以做自己一种灵活安排的。 嗯，就是说有收益的要求，但是呢还是要以稳健保守 是的，对 这种风格为主， 对， 可以用532， 对 啊。好，那么其实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两位的情况，他们的情况都还是挺好的，就是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和独立了， 嗯， 老伴儿呢身体也都好，是不是？ 对， 那么他们没有太多的这种负担啊。 嗯， 但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他可能还要为孩子准备点钱呢，是吧？比如说以第二位阿姨为例，如果孩子没结婚，那他这个钱还能这么配比吗？他可能还要给孩子准备房子呀，或者是一些什么结婚用的钱。 对，那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我建议这个董阿姨在能够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啊，投资一些高收益的产品。 嗯， 可以进行这个一些基金类的产品的投资，相对收益比较高，也还是会找一些互联网金融的平台，收益也会比传统金融机构、比银行理财产品也会高一些。 嗯，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如果风险承受能力再高一点，或者说您还有这个资金的需求，可以往基金里面投一点。 对， 那基金也分很多种啊。在目前这样一个行情下，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基金这个，从基金来讲说，基金是没有固定收益的啊，它都是这个浮动收益。那么我建议呢，如果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够强的话，可以适当的投一些债券类的基金，或者是股票基金。股票基金的话要看这个基金的主要投向，比如说未来近几年啊，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AI 包括这个区块链等这些新兴概念都是主要发展方向， 嗯， 啊，适当的投一部少量的这个在这些方面的基金，我认为会有一比较好的成长性。 比如说人家孩子一年之后结婚，是吧？ 啊， 也是50万啊，自己目前的支出都还够用，您觉得基金的这个比例大概能占到多少？ 基金比例我认为最高不超过30%。 嗯，为什么呢？ 基金其实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基金这个还是相对有一定风险的。 实际上你就把那个互联网金融那一部分啊分了一点点给基金了，是吧？而且它的风险还更高一点。 如果小孩要结婚的话，我建议多买一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啊，少买银行理财产品啊，同时呢会分配一些给这个基金类的产品。但是要是在专业的人指导之下啊，要做这种资产的配置。 嗯，好，非常谢谢李超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如果以后大家有资产配置方面的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回答大家的这方面的一些疑惑。那么也请大家呢继续关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谢谢李超。 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关注人民信金融，是人民日报的人民，中信集团的信啊，谢谢大家。 好，朋友们，明天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